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这里是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您知道吗？压力的英文 stress 反过来拼写呢，也是一个词，那就是 desserts， 甜点。那有时候消除压力呢，就好像来一份甜点一样简单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呢，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的话，也许会让我们轻松很多的。当然了，减压的方法怎么会少了旅行呢？一首歌曲过后，请您期待今天的去旅行吧。 사랑을만나이별을하고수없이많은나를울고웃었다순간이란게아름답고도아프구나 yeah. 낭만이라심글씨차같아말하고있어막연한보답아픔을펴도다른아픔을만나옆에있던행복을못찾았을까너를보내고얼마나나많이후회했는지몰라지금이순간에도많은걸놓치고있는데말야 시간은또흘러여기까지왔네요지금도결국추억으로남겠죠다시시작하는게이젠두려운걸요이별을만나아플까봐사랑을만나이별을하고수없이많은나를울고웃었다시간이란건순간이란게아름답고도아프구나 Yeah Let them pain, let them pain Yeah, let them fall my mistakes 우린실패로부터성장해 성장해 사랑은하고싶지만 Nobody wants to deal with the pain that follows No, I understand them, though Yeah, 이해돼이해돼사랑이라는게매롭게하던게이제는매괴롭게해아픈건없어지겠지만상처들은영원해 But that's why it's called Beautiful pain I'm not afraid.

是 啊，每一个店铺的这个利用的时间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那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对，那我们在这边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 那这个百货是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的营业时间，然后仓库型的大型的超市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一点，然后刚才也说过，室内的有这个室内的水上乐园是营业到晚上七点，然后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室内的桑拿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然后刚才也说过有 KTV 嘛，KTV 是开的比较晚的，一直到半夜凌晨两点为止都是 open 的，然后还有为儿童专门准备的这个游乐设施呢是运营到晚上十点，所以说一到这边的几乎所有的设施都是说可以就是一天一整天都可以去利用， 对对对， 这么想就可以了。 对，所以很多人呢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我一天都要转完，他可能是啊我今天就想去玩玩水，所以他可能来到这里他不会购物， 对， 他就去这个水上乐园了。 是， 有的人我就想带孩子去玩一会儿，他就可能去儿童这个一些设施， 对，其他地方不逛， 对，他是可以分为专门的一些区域的， 没错。 当然如果您真的有精力的话，反正我是逛不来的 对， 然后我来这儿的话，我估计顶多利用两个设施，我已经很。 对， 我已经很满足了。 电子产品区是吗？ 那一个我就很开心了。 对对， 但是钱包是得带足。 对对对， 钱包里的钱得足够啊。 是 啊，既然这里是消费圣地啊，咱们自然先了解一下购物方面的一些这个情报。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这么为他做广告哈，他是一般百货商店他拥有的具有的功能他是都有了。 当然， 那不仅包括韩国国内的所有的品牌，几乎所有的品牌哈。那包括刚才朴主本说过海外的著名品牌，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街头的时尚，然后还有一些说是装饰装修相关的一些物品也可以在这边看到买到， 对啊，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不同消费层都可以尽情享受的一个地方了。因为这里非常大啊，所以呢每个商店或者是每个这个店铺啊，他们都分布在哪里您得记好了，如果说你想货比三家的话，您可能赚了 ABC， 你到第四家以后看完啊、哦、我想买这个第一家，你可能 找不到了， 这就不太好了，浪费时间。 没错没错，就像朴主播说这里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大家说是没有拿着一个手上没有一个地图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一些信息台去看一下的话，真的是容易迷路的。 对， 那还好这边中间的大家在走的这个路径上都有一些小地图挂在那边，大家可以去随时去参考一下这个地图。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电子屏幕嘛，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自己要去的一个场所，然后去好好去找找寻一下。 所以这个呢就要发挥大家找路的这个功能了，对吧？那这要回到我很喜欢的一个方面了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的男同胞们一般都会对游戏机啊，尤其最近这个游戏机好像是 种类太多， 对吧？越来越火了哈。还有包括一些新型的数码产品，这里也有销售这些商品的商店。 没错，这里有专门的商店，我们叫它这个 Electromart， Electromart， 然后这里也专门有一些很多很多的电子的一些设备，包括电脑、相机，还有 TV 电视，然后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音响设备，包括手机，还有刚才朴主播说的这个游戏机相关的一些电子产品都可以在这边看到。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是野营用品专区。 对，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野营嘛，对，包括一些野营的各种设备，还有帐篷，然后野营的时候可以说可以专门在野营的时候吃的一些食品啊等等，一些酒类都可以在这边买到。 这个就可以把它叫做男子区。 男子区，对， 怎么样？ 男士区。 好的啊，我们刚才介绍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各种衣服啊各种品牌的是女子区，这是男子区。男子女子都有了啊。 对， 那接下来如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的话，那孩子区也应该有了。 真的有孩子区。那到这个 Starfield 三楼的话真的是儿童的天堂。有一些儿童专用的儿童专门的咖啡厅，然后儿童的一些卖衣服的服装的一些专门的店面，然后还有专门卖这个焦糖这个橡胶糖吗、橡皮糖，还有一些专门的一些糖果类的一个糖果专区、然后还有 是小孩喜欢的。 没错，还有小孩特别是小男孩非常喜欢的这个玩具区 啊，